北韩局势升温，强国官媒就发表文章表明立场，说北韩如果动手而美国报复，中国是不会动手的，保持中立。但是同时又说，如果美国发动军事攻击颠覆平壤政权改变朝鲜政治版图，中国是会动手的，就重申自己是既反核但是又反战反乱。这样厉害厉害，这套讲法真的动手定是不会动手呢？听不听得明呢？我真的望不透了。但事后又无论他怎么说都可以说是对应这一套讲法的。现在连龙门都不用搬的了，根本到处都有龙门，又到处都没有龙门，至高境界。我是外国移民顾问 MJ。 犯我中环者，中不是中环，中华者，虽远必诛。嗱，呢套咧就《战狼二》。咁咧，嗱，呢套戏咧系咪真系咁好睇咧？我未睇，答唔到大家。嗱，但系咧佢就掀起咗一阵嘅爱国热啦。嗱，强国啲人啊，个个睇完都话自己泪流满面啊，又话咩护照的含金量在于带你安全回家啊，真系正。嗱，我就话咧唔止啦，身为强国人，其实咧冇护照你都可以回到家嘅。系啦，我哋有强力部门啊嘛，我系强国生还者。 汶川地震啊，发生到而家都差唔多九年啦。全国净系计强国啊，总捐款已经超过咗650亿，但系到今日啊，只系得150亿公布咗呢个使用嘅情况，只系占总额嘅23%，其余接近80%，大概500亿唔知去咗边度。民政部啊，早前就承诺建立一个网上平台，好公开透明交代一个捐款嘅用途，但讲下讲下到而家都未落实。舆论就批评啊，灾后连番爆出官员侵吞款项同埋物资，内地当局接收咗啲捐款嘅组织啊，都唔详细交代捐款，唔负责任，话搞到啲人都唔肯再捐钱。其实啊，要知道啲捐款去咗边度太容易啦，只要揾翻当时嘅官员调查一下佢嘅大婆啊、二奶啊、三奶啊、屋企人啊，咪得咯。不过绝对有理由相信啊，啲钱应该去晒美国或者去咗卖香港嘅楼。谂谂下，唉，我当时都有捐钱嘅，所以今时今日香港楼价高企，其实我都系有好大好大嘅责任。我系强国生还者阿 Win。 欢迎到强哥 生还者 MJ， 真系死 我抢姜喎， 死啊死啊，得罪权贵我依家，唔系我走先啦，我走 即刻收咗啦，点咁啊？ 我走先啦，走先啦，我依家 下期咧，如果有一期咧，有一期啦，唔知边期啦，见到一百期嘅大家咩事啦？ 猪，梗系猪啦， 听唔听到啊？就头先个好一收场嗰下， 唔系我头先咧，我好热血啊！点解会抢姜咧？因为咩嘛？犯我中还者，唔系中还。中华者，唉，我读几都读唔到，虽远必诛啊嘛！有冇睇啊？战狼二， 香港都未睇啊！ 咩上深圳睇咯？你咪唔睇啊嘛？ 我 download 咯， 我睇咗韩国嗰套咯， 韩国套边套？ 军舰， 哦，军舰岛，军舰岛，军舰岛，我未睇啊！喂，人哋34亿人民币啊！ 你讲军舰岛啊？ 唔系 战狼， 战狼啦，二啊！ 嗱，我未睇嘅，我睇下睇完之后可唔可以做个比较啊？ 34亿人民币，大陆嘅数据我一秒都唔再相信。34亿，你冇睇咩？建军大业啊！吓，有啲人买咗飞 ，Facebook 人讲啊，买咗飞明明睇嗰套 Million 嗰套叫做咩啊？ 坏蛋掌门人， 坏蛋掌门人 第三集， 但系将飞写出嚟就话建军大业，咁啊将嗰个人就话，咦，我唔系买呢套喎，得噶啦，你入去睇得噶啦， 我唔小心啫，唔小心， 你入去睇得噶啦， 小心小心。 数据你可以相信嘅咩？ 呢啲数据同你头先嗰个引言讲嗰啲新闻咧，其实都唔系新闻嚟噶啦，即系呢啲点样捐咗650亿，就得150亿知道去向呢啲，即系都唔系咩新闻嚟， 唔系新闻嚟噶啦。 喂，同埋我头先个引言讲咧，呢套戏好好笑嘅，即系佢话咧，即系嗰个中国即系强国嘅 passport 咧，即系佢套戏入边有个桥段啦，佢咪就话后边咧就印住咧，即系总之咧。哎，你在外国遇到咩事唔使担心，我哋有强大嘅祖国去 back up 你，你点点咁样。 我突然间谂起我哋咁多集呼吁嘅邓龙威邓先生，即系佢嘅遭遇喺菲律宾，好彩佢系攞住 BNO 护照。如果攞住听翻佢嘅旁述描述啊，攞住特区护照或者攞住一啲中国护照嘅人就凄惨咯，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哎，MJ 好似有嘢想讲。 同套戏冇矛盾啦，套戏话中国。护照安全回家嘛？佢中国定居 安全咯， 系啊，大条队讲出嚟，大条队讲出嗱，佢唔系走中护照啊，唔关我事啊咁样。不过呢度咧，我哋系要讲翻嘅，即系阿邓先生呢件事，我哋之前都有去采访过啦，讲过喺个事件啦。咁我哋都其实帮人咧有好多方法嘅，即系如果大家对。 对捐钱就未系咁有信心，咁其实都可以用其他方法。咁我哋强国生还者咧采取咗而家呢个方法。咁咧我哋就知话邓生出咗书啦，咁都几好嘅，嗰、那个销量唔错，好似喺书展嘅时候咧喺第二位咁样嘅。咁即系都几多人去关注呢件事。咁或者佢嘅写作嚟噶，其他啲都系好啦。咁我哋咧就买咗十本。买十本，咁我哋就想系送俾我哋 Facebook 嘅听众啊，读嗰、个 Facebook 订阅嘅嗰啲网友啦。咁好简单嘅啫，只要你咧喺我哋咁出咗节目之后嘅第二日啦，咁我哋出呢个 post， 咁你喺我哋呢个 post 嗰度留 comment 啦，以留 comment 为准啦，咁就话你想要，咁好，咁我哋就会寄俾你噶啦。咁你可以 inbox 我哋个地址啦。咁我哋咧就免费送俾你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喂唔系、哦，我哋都想支持下呢个知识版权啊，支持下邓生啊之类。所有嘅嘢咧，咁我哋系鼓励你捐钱俾阿邓生嘅，系因为佢菲律宾嘅监狱要睇完本书就知噶啦，在乜嘢都系需要钱嘅，一个系无论法庭啊、法律啊，所有都系钱去解决嘅一个世界，另一个世界嚟嘅。咁你可以捐钱去佢喺度。咁我希望咧呢一、這个我哋买咗十本书啫，我哋希望你一个呢一个善意嘅动作咧，可以发扬光大嘅。咁譬如你睇完呢本书之后咧，其实你可以做翻同样嘅动作咧，去将呢本书又去捐俾下一个人啦。咁又建议去睇，一嚟系可以睇咗呢件事，关注呢件事，咁你当一个趣味嘅书睇都 OK 嘅。咁啊，关注呢件事之后咧，又可以帮到呢一个人。我哋而家香港人，即系我哋未必有中国嗰本咁强力嘅护照带佢翻屋企啦。我哋香港人咧系要发挥一种互助精神、狮子山精神咁样咧，香港人 help 香港人噶啦。咁你哋。继续去发扬呢样嘢，咁可能呢十本书咧，就每人可以分入俾一个人嘅话咧，咁其实可能已经系可以发展到无限大。咁多人关注之下咧，邓先生或者以后所有香港人咧，得到帮助机会就越大啦。 好啦，咁就即系各位多多支持邓先生啦吓。咁咧，我哋讲到即系虽远必诛啊，即系讲到打仗啦、啊。近排咧出得最狠嘅打仗咧，就相信就系、是、又系阿金仔啊，阿金仔啊，北韩又话打啦。咁今次咧。我唔知佢系咪吹啊，就越讲越大，咁咧就讲到话咧飞支飞弹咧去关岛咁样样，咁我唔知佢系咪真系飞到先啦，咁咧喺呢个北韩打仗与否咧，我当会打先啦吓。 系， 如你哋讲会唔会真系打先？其实 我其实一路都谂紧一个方法咧，去点样消灭呢个政权嘅，真系即系 咁犀利嘅咩？ 撇除 佢拣啲咩？ 我谂起套戏嘅《刺杀金正 恩》，真系撇除呢、這、一个撇除呢一个国家，即系如果唔系我唔系中华民族嘅话咧，我哋而家系中华民族啊嘛，咁所以做节目都可能针对住佢强国啦，希望佢好咁样啦。但系如果世界嚟讲咧，我觉得真系呢一个政权系唔应该喺呢个世界上存在 的。咁每一次流星经过嘅时候，你就要许愿。 我会啊，即系但系你即系许愿系一个你系一个 wish 啫嘛，我希望点，但系我谂紧用咩实际方法可以消灭佢，我好期待咧。 卧颈桥等紧你。 我好期待咧，美国真系有办法可以 KO 佢，我系真系要鼓掌。 但系咧，如果呢个金制佢真系有核弹嘅话咧，佢同你滥炒。那个后果都几严重， 而家咪就系咁样棘住咗咯。 佢突然间癫起上嚟揿个掣，即系个核弹，你唔好话射嚟香港啊！我哋求其讲一个城市，你而家城市嘅集中度太多，你唔好话我哋强国啊！你谂化广州、上海、深圳、杭州任何地方，基本上死亡人数系以百万。 你当佢戆高高射翻俾自己，其实对地球影响都系好大。 嗯，系啊，咁你核弹射 都系有影响噶，系啊， 系。即系自杀式嘅一个毁灭， 系啊系，你当佢未必自杀式嘅，即系呢个可能系最好的结果添噶啦。哦，佢想发射核弹，点知你知北韩冇乜钱啊，发射未必成功咁样，跟住戆鸠鸠。 死翻自己， 系啊！ 我谂起细个时候啲人放烟花，你摆落个桶度，向上嘅，咦？点解冇料到嘅？真系望一望地，跟住 佢桶跌低咗。 系啊，即系啲系笑片嚟嘅，即系 Mr. Bean 度出现嘅。 同埋咧，一排咧讲开金仔弹嘢咧，即系好多人都好。揣测就系讲紧话，喂嗱，我当你真系美国同北韩开拖啦， 系 咁有啲乜嘢国家系会帮手咧？嗱，有即系众说纷纭嘅，即系话嗰啲日韩嗰啲一定会帮拖啦，有啲吹到咧俄罗斯都会帮拖 打北韩， 打金仔系啦，即系基本上佢系 俄罗斯好似系暧昧嘅， 佢暧昧咁咧就，但系咧有人就话，喂俄罗斯咧1000%咧就唔会帮美国手啦，甚至中国都唔会帮，因为其实咧即系有一个讲。法啦吓，就话咧北韩咧本身系一个，尤其是对我哋强国嚟讲啦， 系 一个 政治筹码， 系一个好，同埋一个好，未必一个政治筹码，一个好好嘅缓冲点。 系 嗱，我假设啦， 美国即系攻陷咗平壤咁样样啦，吓，即系攞咗北韩呢笪地方，基本上咧隔篱咧已经系东北嚟啦。 嗯、 即系地理上，即 系 你冇咗呢个缓冲咧，某程度上咧，所谓因为其实咧，尤其是近呢几年咧，有个言论就系、是，即系你大家睇嗰啲咩邦港之星、乜乜之星嗰啲咧，都有一个言论嘅，就系话啲西方嘅势力咧围堵中国，系、 哦、 啦。咁、 okay、 如果咧系啊围堵中 国， 即系你可能你印度啊，印度依家就嚟， 你落街见唔到印度人啊？ 系啦，又有鬼佬，又有印度嘅巴基斯坦 ，feel 到啊， 一路围紧我哋， 系啦。咁所以咧，就如果你其实你南边。或者甚至台湾、 嗯、 有个讲法已经是围住中国了、 啊、 如果撚埋北韩就更加更加围了。 哇兵临城下。 对、嗯、啊就兵临城下了。所以呢就说、哎、这些国家呢就未必会帮手。 是 嗯、但是呢暂时不知道，但有人的讲法就是说喂不是、哦。你两头癫嘅，金仔同埋阿特朗普咁嘅样，咁系咪真系兼会打咧？大家吓、啊，即系可能节目出街嘅时候已经打紧嘅啦。 我系真系有少少希望，打一个唔系太大规模嘅战役，然后可以 KO 咗呢个咁荒谬嘅政权，咁系一个最好嘅结果。 嚟到今时今日咧，点解我成日讲话民间嘅起义啊？已经唔再系以前咁简单同容易，好似我哋讲嘅例子就譬如秦国啊、暴秦咁样，有陈胜吴广出嚟起义，去到明朝嘅时候啊，即系冇饭食啦，啲人攞住斧头啊，攞住泥耙咁样就出嚟话起义，嗰阵唔会话有枪、有子弹、有炸弹、有导弹， 系， 即系你起义好容易， 系， 今时今日已经系一个。完全是一个导弹啊，手榴弹，即系再低层次嘅手枪啊，即系你唔会有起义，包括一般头先 M J 回应翻 M J 所讲嘅打仗，已经唔系即系攞住把刀啊，心口挂住个勇字啊，唔系咁样打噶啦、 嗯， 完全系一个制。一架飞机发过派过去就掉个弹落去就已经 所以呢现代呢即係我哋可以即係如果你阿 Vin 讲开个话题呢如果现代讲緊话一啲起义或者一啲国内嘅所谓内战呢、嗯、就未必呢就真係一啲好似以前三国年代嗰啲即係未必系一种嘅 唔系晒马嗰啲。 但係调返转呢、嗯、就可能系一啲所谓策反即係例如讲緊话哦你成个军队有一部分人叛变，其实乌克兰系一个例子，即系佢未必有叛变，又或者讲紧话调转枪头啊，所谓讲紧话，即系可能会系一种嘅形式，又或者讲紧话一个内部嘅分裂啊，即系可能讲紧话一个本身系我唔讲咩党啦，可能一个统治嗰个国家嘅一个党派咁样，佢可能有一个内部分裂嘅，咁其实可能金仔呢个 case 可能最后有机会演化成呢个地步噶，又或者其实之前咧有一个传闻咧就系、是、咧。金之前唔系话金仔个阿哥被暗杀嘅、 哦， 其实有个讲法，点解佢会被暗杀咧？就系咧，又系一个纯粹一个传闻， 防止佢咁样。 就系话其实美国系策反紧呢个阿哥，咁、 嗯、 咧想捧佢做一个北韩嘅领导人，咁咧。就其实策反，即系喺内部策反翻北韩，就投身翻美国个阵营， 嗯、 即系呢个系曾经系一个讲法。咁当然，咁金正男就过身啦，咁、嗯、就即系未必做到啦呢件事。咁、 嗯、 但系咧，就系、是、透过一种方法，即系未必系一个硬碰硬嘅方法，即系可能讲紧话呢啲内部策反啦、嗯，或者经济制裁嘅方法去做咁样咯。 嗯， 我觉得几可惜嘅，因为咧，头先开场嗰、那个引言嘅时候咧，白奇提过嗰个战狼嗰套戏咧。吓、啊、咁我近嚟睇咗另一套嘅，就系、是、嗰《军舰岛》咧。咁嗰套戏嘅时候咧，仲系以朝鲜嚟形容嘅，即系朝鲜人冇南北韩之分。而嗰阵时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嗰个历史背景，应该系咁嗰阵时朝鲜人咧系一种。我睇嗰套戏咧，虽然我唔系朝鲜人，但系佢嗰种朝鲜一个民族嘅意识啊，日本仔系对唔住我哋朝鲜人嗰个咁样嘅concept 系有派到出嚟嘅。咁我嗰阵时觉得，咦，其实南韩、北韩喺咁样嘅一个旗帜之下，其实佢哋应该系共同对抗日本仔嘅。咁但系而家现实上就唔系啦。现实上日本仔同南韩好 friend 啦，咁北韩就即系犯种争咁样啦。咁其实但系我估计喺人民之间咧，南韩人民同北韩人民咧。其实正常就冇乜牙齿印㗎喎。 冇乜交流添，冇乜牙齿印。 冇乜交流即係朝鲜族啦或者咁讲中国都系朝鲜族咁样。 嗯、 其实佢哋而家行到一步系好可惜，纯粹完全就系因为佢哋系即系有啲不当嘅政权喺度洗脑、嗯、然后令到佢哋咁大嘅仇口嘅啫。情形呢虽然我哋未去到咁极端嘅地步，但系情形呢同我哋中港矛盾呢都有相类似嘅地方。 系。 好啦咁呢就即系我就 唔想讲咁远。其实咧，依家剩翻几分钟时间咧，因为咧，我觉得呢个系切身问题嚟嘅、嗯。我想问大家啦、嗯，假设我真系打起上嚟啦，咁即系你要有时知飞弹冇眼噶，咪细关独行中间过一个、嗯、过一个荔枝角咁样样，跟住就 炸 死。系啊，咁即系如果啦，真系打仗啦，你大家谂住可以点做啦？ 日日求神拜佛，唔好个打子弹，唔好中香，唔好中香港附近嘅地方，中深圳都死咗，深信我哋。 因为其实咧，之前咧有啲人即系金仔呢坛嘢唔系第一次噶啦，即系之前两三次咧已经有人话喂，其实真系有机会咧，冇话唔中就直情特登炸香港啦。因为其实香港系本身一个开放啲嘅城市，同埋一个金融要冲啊嘛。系啊， 其实咧白旗原本俾我哋一个街拉咧，就是、大家讨论一啲嘅预防措施啦。其实等大家都 点预防啊？ 预防啦，即系唔系话预防，即系个行径啦。咁但系我觉得咧，如果牵涉到已经讨论到话揿个掣诶个导弹翻去边度嘅问题嘅时候咧。我唔会再做任何咩预防， 冇嘢可以预防、啊。 我会做一啲本身唔敢做嘅嘢噶啦， 例如 我会查张柏芝屋企喺边度啊，或者去做一啲平时唔会做嘅嘢咯。例如有好多，例如我想打勾啊 ，MJ 同柏奇好耐噶啦，咁我就会做咯。 其实咧，我早几日睇新闻咧，真系有一个专家，我唔知咩专家嚟嘅，就讲过，如果真系打起上嚟影响到香港咧，佢嘅建议系咩咧？唔好走，系啦，佢真系咁讲啊！唔好走， 都走唔到啦。 系啊，咁佢话 地震嗰个， 佢话留翻，佢即系佢话核战嘅话留翻喺屋企。 吓咩大震走，大震就走唔到，细震就唔使走咁样啊嘛。 系啊，即系留翻屋企，总之你唔好喐，留翻屋企打机咁样。 去到核弹咁样，我嘅知识真系唔系咁高啊。核弹我当中台湾啊，我估香港都唔会冇事 嘅。唔多唔少会有啲核污染嘅， 系咯。 咁但系又未必会即刻死人嘅。 咁系， 系啊，未必有事嘅。咁反而咧，如果即系我冇即系冇话预防措施啦吓、啊，你点样避咧？即系我会觉得我都系你喺屋企啦，屋企打下机啊，上下网 死咯，即系等死咯。 我哋呢啲呢个年纪即系十零廿岁呢啲人咧，经历过好多世界末日嗰啲讲法嘅二千年啊， 我觉得可以 重十零廿岁二千年，你得几个月嘅啫。 系啊，但系都已经开始听啦嘛，三岁嗰阵时咯，二千年嗰阵时候三岁。 我觉得可以储定五餐肉先。 好多时有人讲过噶，话要储定一箱嘅零食啊，即系杯面啊、食物啊、罐头啊啲咁样喺屋企一个月到啦。你如果可以嘅话，即系可能睇到 Walking Dead 嗰啲多。咁就确保你，譬如话嗰阵时，就算系 even 雨伞运动嗰时都有人提噶，即系听日开始戒严啊、暴动啊咁样咧，储定一堆咁嘅嘢，我嗰阵时真系有做噶。 我真系有做噶。 我嗰阵时系有做噶，即系你唔知会唔会听日发生咩事咁样噶嘛？储定多啲食物喺屋企，咁 in case 真系有啲咩事咧，咁自己喺屋企入边一个月都唔会死噶嘛。 即系其实咧，呢个情形咧就好似我细个睇嗰啲丧尸片咧，好似头先 M J 咁讲咧，即系我幻想紧自己如果成街变晒丧尸，咁我可以做啲咩咧咁样？咁基本上咧，我除咗即系我啲， 你除咗等俾丧尸咬之外，应该冇其他人。 我啲想法比较复杂嘅，即系我系会你喺屋企得嚟咧，我都会我谂我系会走去咬边个方向嘅，即系做啲我平时唔敢做嘅嘢。 但唔系、 哦，即系例如扶阿婆嗰把路啦， 你平时唔敢嘅，扶阿婆位都唔敢啊，好大镬喎！ 即系例如又或者讲紧话帮助啲有需要。嘅人咯，平时唔敢噶嘛，即系觉得我即系我 平时系唔会，唔系唔敢，呢啲叫唔敢。喂，但系唔系，我哋中国咧一向咧系嗰啲咩啊？我哋以前都玩过啦，抗美援朝。喂，叫你去抗美援朝，你会点啊？ 我抗美援朝，我会走佬。 唔得噶，你是不是中国人啊？而家每十个钟， 我不嬲，我强调我系强国新华社主持人，我系最爱国嘅。 系，所以就你第一时间捉佢爱抗美援朝啊。 咁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啲后勤嘅工作咯， 后勤抗美援朝， 即系例如买啲水 俾啲前线，为我提供慰安妇服务啊，由你去演绎，由你去表达，去亲身示范，有慰安妇嘅服务咁样嚟提供，啊，即系为前线嘅国内军人提供你嘅宝贵嘅 pat pat 咁样出嚟，系咁嘅意思啦， 必备 pat pat 嘅，真系好多可以做嘅，咁 MJ 会做咩？ 我谂啊，我都系冇咩可以做，我觉得你喺屋企嘅，即系呢啲时间有啲文人嚟。不过咁讲啊，我未睇过战狼，我唔比较住。但系个难度咧，我有个谂法就系咧，其实战争呢样嘢啊，我当日战争喺个军舰岛嘅电影入边咧，有日本人啦，有韩国人啦。咁韩国片好多时都系啲生离死别嘅画面咧，我系都伤感嘅。咁跟住即系我系谂紧，其实世界上系。 是真的不应该再有战争的，即是应该世界和平的，无论是战胜国也好战败国都好，其实大家都是死伤无数的。咁头先我虽然咁讲啦，即是好想 KO 呢个北韩的政权，但亦都想不到有咩办法可以在毫无平民死伤之下，或者一个无辜的人都不会死伤之下，去 KO 呢个政权是好像很难咁样。 革命就是要流血的。 是啊，咁但是我都希望啦可以尽量的世界和平啦。 我觉得 MJ 有啲仙气又走咗出嚟。 都话 MJ 唔好屎啊。 系啊，不过会讲粗口啫嘛，屌你。好啦，呢次就差唔多啦，我哋下次再讲。 好。